大家好，今日是城寨新闻的第一集，我是 Edith。中文名是梁逸婷，系啦，咁希望如果大家咧有睇呢、這个啲节目嘅话，可能会留意过我啦。咁我喺高达顺风耳咧就同李永达同罗建熙咧有做一个节目嘅，咁就有人都会叫我做树女郎啦，因为以前啊帮过即系三月嘅时候帮咗阿薯片去助选啦。咁就呢一、這个城寨新闻嘅节目咧，就会系希望可以总结一下咧成个礼拜里边一啲咧重要嘅调查報道嘅，系啦，咁如果有啲咩做得唔好嘅，就多多包涵啦。系，咁呢个星期最重要嘅一单嘢，当然就系周浩鼎事件啦。咁周浩鼎呢一个 UGL 咧，就无啦啦变咗做，即系佢叫做 review 咗自己系一支针啊，系梁振英嘅一支针。咁佢咧今日咧就系叫做最新嘅一个发展咧，就会系即系佢其实就惊动咗大陆啦，系啦。咁零一咧就会有一个报道咧，就讲咗。說其实呢周浩鼎呢咁样去即係 review 咗梁振英呢喺呢一个调查委员会里面呢係有直接嘅干预呢，其实显示咗梁振英呢係对于 UGL 呢样嘢係非常之重视。咁但係其实同时间呢係北京呢对呢样嘢都係非常重视嘅。即係而家北京呢零一喺个报道里面就话已经派咗好多嘅探子呢叫落嚟香港呢嗰度呢究竟问一问发生咩事。佢哋最驚嘅呢就係会唔会影响到习近平访港嘅时候咧，会为习近平呢个添烦添乱咧，亦都系会唔会令到七一事件咧，即系七一咧会上街游行嘅人咧系会大幅增加咧？咁而家咧，其实大陆嘅对于咧梁振英喺 UGL 呢样嘢里面咧，有冇一个贪污或者有冇涉嫌咧去做一啲即系收受啲唔应该收受嘅利益咧？其实好睇，即系好重视嘅，系啦。咁第二样咧叫做一个新的发展咧，就系咧今日就叶刘咧喺三个钟头里面咧就迅速跪低啦。咁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叶刘曾经咧就讲过话：喂，周浩鼎咁样做咧系非常之唔啱啦。佢亦都会考虑去支持泛民提出嘅谴责周浩鼎嘅动议嘅。点知咧喺短短三个钟头之后咧，下昼咧叶刘咧就即刻去改口啦。佢就话佢系唔会去支持即系泛民呢一个谴责嘅动议嘅，因为咧周浩鼎其实年纪尚轻啦，系应该俾一个机会佢嘅。咁究竟呢、這、一个即系叶刘系唔系收咗一啲人嘅指示去咁样讲咧？系啦，咁其实阿刘世良今日咧就有一篇文咧，就喺立场新闻度讲过呢一个即系周浩鼎嘅呢样嘢嘅。咁嗰篇文咧就叫做啊建制派奴才化，系啦。咁世良你点谂咧？ 我谂咧好多人对呢件事咧，净系限于即系讨论周浩鼎唔识用 word。即係食花生，但我覺得最重要是反映到兩樣嘢嘅。其實第一樣嘢咧，就係今日嘅建制派咧，已經唔係二十年前嘅建制派，佢哋根本上就唔係一個本土嘅政治勢力，而係屬於一個由共產黨控制，以本土名義，即係民建聯嘅名義，係做立法會議員嘅人。實際上控制緊佢哋嘅係中聯辦。而第二個問題咧，我諗好多人咧冇去認真深入去分析點解梁振英會對一個冇牙老虎啊，一個立法會冇傳召權、引用唔到權力及特權法嘅調查都咁重視咧？嗱，你留意一下，佢修改嗰份文件對俾阿鼎個日期咧，就啱啱喺大陸訪問完之後翻嚟。夜晚黑翻去特首辦開機，匿入去自己 office 嗰度，用自己嘅電腦嗰度改過十點鐘夜晚黑。咁你諗下有乜嘢事要令到梁振英咁高度戒備呢？咁既然嗰個調查係冇牙老虎嘅話，只不過係立法會一個冇傳召權嘅一個咁嘅委員會。咁我覺得個關鍵咧就係咧，我覺得周浩鼎係唔可能辭職嘅喺而家呢個階段。 點解咧？ 好多人都想，喂，总之叫他辞了个副主席，横掂都冇牙老虎嚟噶啦，咁咪止蚀咯。我哋叫政治公关101啊，即系一 cut loss 嘅，咁佢辞咗咯，大家都话，他都辞咗啦，算啦，咁样成件事就完噶啦嘛。但系而家咧，建制派系将个委员会推向咩啊？解散佢。 系。 梁振英喺星期四、星期三继续追击梁继昌，点解咧？系想令到个聆讯再拖落去，那个调查再拖落去。正正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他最擔心的呢，其實是因為這個調查會不會再扯出揭露更加多在澳洲傳媒以外沒有公開的資料呢。我覺得這個是他 最憂慮的，不是說會不會被 ICAC 刑事檢控那麼簡單。為什麼中聯辦要全力動員？你看到個委員會的組成， Edith 主席，你知不知道是誰？主席 你說委員會， 委員會調查委員會主席 謝偉俊、 啊，副主席 周浩鼎， 你知不知道兩個什麼關係？ 哦，司徒啊， 當然不是啦，你這麼純真，是契哥和契弟的關係嘛。為什麼？因為他兩個同一個契爺的嘛，都是契了西字頭的嘛，西環的契，西環是他們契爺來的嘛，兩個都是西環栽培出來的政客，不是民建聯，不是建制派，是西環政客，一個做主席，一個做副主席，即是說整個布防呢是滴水不漏，還要決定什麼？閉門會議，是吧？咁既然冇牙老虎，點解咁重視呢？就係因為驚呢個委員會，如果佢去信 UGL 問佢攞嘢攞資料嗰陣時候 ，UGL 俾咩資料出嚟呢？如果啲資料係摩訂澳洲傳媒披露嘅咧，所以梁振英就要將嗰個調查個 scope 局限喺澳洲傳媒所披露嘅合約嗰度 ，OK， 淨係限於嗰度，將個將嗰個成個調查嗰個嘅闊度啊，將佢收窄。 好多謝細良的意見啦。咁咧，梁振英其實今日咧都係有一個所謂嘅回應嘅。佢咧就講到話，喂，如果你真係要調查咧，你就唔該調查多少少嘅嘢啦。你咧就叫做加多一句咧，就想調查一下咧，究竟咧手寫落去咧關於利益衝突嗰樣嘢咧，係唔係有嗰個真偽嘅嗰、那個爭議喺度啊？咁究竟呢樣嘢係咪真係咁有爭議性，定係其實佢只不過？是想加多幾樣嘢去，即係令到公眾的目光咧去轉移咗咧。咁其實咧，中聯辦咧，我深信其實細良頭先講嘅嘢咧，都係好值得去諗嘅。因為咧，其實喺今日大公報裏邊咧，都曾經有不斷咁樣去吹一個風，就話不如去解散呢個調查委員會啦。咁究竟點解要解散呢個調查委員會？對建制派嚟講，或者對梁振英嚟講係有咩好處咧？其實如果喺解散呢一個委員會嘅話咧，其實喺今季其實梁振英就嚟。已經落任的時候是根本不可能再重新做一個委員會再去調查這件事，所以是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那就真的益了梁振英了。所以所謂解散委員會好像是一個、覺得周浩鼎做錯事然後要一個懲罰的時候，其實不是的，是對於梁振英來說是一個莫大的恩賜。所以究竟梁振英呢現在是就是現在中聯辦就不斷地補他，其實吳秋北今天都曾經出了一個 Facebook 的 post， 他咧就講到話，喂，佢其實就明講啦，就話要係周浩鼎咧就係愚不可及啊，做咗一啲好蠢嘅事情啦。咁但係其實暗馬底咧，佢就講到係補緊梁振英，覺得其實周浩鼎咧就喺呢件事上面咧就為反對派咧就帶嚟咗可以攻擊建制派嘅一啲彈藥啊。咁但係其實梁振英咧喺呢件事上面咧並冇做錯到噶喎。咁其實即係建制派咧，可能喺呢一件事上面咧，都係進退失據嘅。而家咧問所有人咧，究竟啊周浩鼎應唔應該辭去呢一個副主席嘅職務咧？冇人肯答俾一個明確嘅答案嘅。好，咁去到呢一度咧，我哋休息一下先。